达达四岁半。达达上幼儿园，刚出门就把双手往上一伸，说：“ 妈妈抱。” 妈妈抱着走，真开心。一摇一摇，达达就像坐在汽车里一样。爸爸背着走，那就更开心了。爸爸走得比妈妈快，一颠一颠，达达就像坐在火车上一样。这天，妈妈抱着达达下了楼梯，碰见了胖公公。达达就叫：“ 胖公公，胖公公。” 胖公公挤挤眼睛问：“ 达达，你几岁了？”“ 达达四岁半。” 胖公公笑着说：“ 有个小子四岁半，他是妈妈的宝贝蛋，只长胳膊没长腿，谁不相信快来看。达达，你见过这小子吗？” 达达知道胖公公是在说他哩，把头一扭，催着妈妈：“ 快走呀，快走呀。” 妈妈抱着达达走到院子门口，又碰见小姐姐。小姐姐戴着红领巾，正在做早操。达达就叫：“ 小姐姐，小姐姐。” 小姐姐也挤着眼睛问：“ 达达，你几岁了？”“ 达达四岁半。” 小姐姐说：“有个小子四岁半，他是妈妈的宝贝蛋，不会走路，不会站，长大起来怎么办？” 达达知道小姐姐是在说他哩，就说：“你坏，你坏，达达不睬你了。” 他一边走一边用手捂住耳朵：“ 达达不听。” 妈妈抱着达达走到马路上，碰见警察大李叔叔。叔叔正忙着呢，没工夫跟达达说话，他朝着达达嘻嘻笑了一下。达达知道大李叔叔是在笑他哩，他赶紧闭上眼睛， 达达不看。 等他张开眼睛的时候，已经到了幼儿园了。第二天早晨，达达又要上幼儿园了，他把双手对着妈妈这么一伸，忽然想起了胖公公，不能让胖公公再看见妈妈抱他呀。达达就自己噔噔噔地走下楼梯。胖公公正在浇花，他摸摸达达的小脑袋，连声说：“ 乖小子，长了腿。” 达达走到院子中间，刚把双手对着妈妈这么一伸，又想起小姐姐，不能让小姐姐再看见妈妈抱着她啊。达达就自己走出院子去。小姐姐说：“ 达达会走路了。” 达达走到马路上，远远的就看见了警察大李叔叔，不能让大李叔叔再看见妈妈抱他啊。达达就自己走过去，还把两只手甩得高高的。大李叔叔也看见达达了，他举起大手朝达达摆了又摆，好像在说：“ 达达真乖，真乖。” 胖公公、小姐姐和大李叔叔都这么喜欢达达，达达越想越开心，越走越有劲头，一直走到幼儿园门口。他叫妈妈蹲下身，在妈妈的耳朵旁边轻轻说：“ 妈妈，我明天还要自己走。” 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